因为我爱的人心不见了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

失去还能

子都滚你身旁，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的亲戚像是给我哦太阳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

处境都变，情怀未老，何止用思念，若串串永远缠，好汉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个地图，就快等这一秒钟，怎么举动，怎么好好和你过，那寂寞有些许不同，我跳着楼下没说，那生活还过分激动，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，你知道你曾经让人被爱并且经过，毕竟是有着确切但难给的沉默，在所有 时光的影子总在它流过的时候才察觉得到，小时候你总抱怨妈妈只会做那几道菜都吃厌了，长大后离乡千里，儿时的逆烦却成为了时常想念的味道，此时你远在山川湖海，母亲却依旧在家里守着对你的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也许母亲是你心里认为世界上厨艺最好的，春节再尝尝她的手艺吧。 轻轻的湖水，哎，绿绿的草，那是我的家，哎，奔驰的骏马。洁白的羊群，哎，还有你姑娘，那是我的家，哎呀呀。我想你天堂。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，一一细心想，为什留步回头望。